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走。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坠落与浮生。 Yeah,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re so perfect. 我只要手握你，就跟我手背。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wo. 就跟每分每秒都想着你。I want you to hold 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余生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余生早注定，从不信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的心跳，不想与你分开。You make everything， 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Yeah. We're gonna die. It's right. Yeah, you.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张曼莎嘅《都市坚》啦，我发现咧，即系呢个年代嘅，应该咁讲啊，喺我哋后来嘅嗰啲嘅嗰一代咧，其实咧就好多嘢玩嘅，即系我哋又冇阿一哥咧，佢讲极都仲有嗰啲体验型，头先有咩？ 系啊，你好多、哦， 包括仲有中医体验型啦， 跟住之后 物理治疗体验型啦， 工大 mini U 啦， 系 啦，跟住仲有一个咧系数学嘅嘅暑期班啦，跟住同埋中六中七咧必定要参与嘅领袖训练营啊， 你有冇啊？ 我唔冇参加过呢啲， 佢呢啲名系千奇百趣嘅，我有听过。乘风启航训练营咁样咯，即系一啲可能唔同嘅， 听住首前咁样系嘛？ 有 但系搞咩嘅咧？我反而有兴趣。 有好多唔同嘅训练嘅，即系例如其实去到而家坊间好多嘅大公司大企业咧，都会搞呢啲嘅训练营，即系例如嗰啲领袖训练。 但系两日嘅啫， 有啲两日，有啲长啲嘅。咁例如 即系嗰四个 T 同埋五个 P 嗰啲啊嘛， 系 啊 ，team building 嗰啲嘢咧， 即系佢 trust fall 啊，你个人要瞓低啊，下边啲人会接住你咁样啦。 同埋一系就咧就有。一件事咧，你就要做咗、 啊。我哋个团队应该 build up 呢样嘢，我哋个 team building。 team building、 啊。即系咁，你试下阵间你出门嗰阵，你试下往后，我又会瞓住你。 系咪咧？我亦第一个缩手。 或者我哋试下将咧嗰啲即系正负极咧搏你嘅手指度，睇我哋会开到几大。 其实咧，嗱讲开咧，不如讲少 team building 嘅嘢咧，因为咧有好多真系五花八门，咩都有。譬如乱噏嘅就系、是、嗱，呢度咧就有一个桶，你成班人冇任何工具，你点可以？运到啲水落个桶嗰度，嗰啲其实系好简单，好似玩翻我哋以前小朋友玩嘅嗰啲。 其实佢都系将幼稚 嘅游戏，冇错。 嗰个咩缤纷嘉年华， 冇错啦，系啦。又或者系可能呢度有啲水啊，有一大堆。 你要将个乒乓波浮到上嚟嘅。 系啦，又或者系你加啲嘢落去，就整走咗中间某一啲水，然之后我总之我里面要剩翻咧就系十秒嘅水，你自己计啊。咁咧就成班人分开两条添。 膊头有花嘅入嚟。 系啦，分开两条添，大家谂下点样可以将嗰度咧100秒嘅变成10秒，然之后啱啱好嘅，即系其实好玩嘅，好似系以前细个咧，真系去露营或者宿营嘅时候， 系佢哋啲哥哥走出嚟，不过佢唔会叫做 team building， 系啦，搞咗靓名叫 team building， 叫集体游戏， 乘风启航体验型嘅咧， 其实都系玩麻鹰谷捉鸡仔同埋掉手巾嘅啫， 错啦， 坊间有好多呢啲嘅组织做噶嘛， 但系啲大公司其实俾几多钱去写咗啲， 其实我哋都 OK 噶，我系我哋 OK 噶， 我哋有好多呢啲体验， 我带埋好多噶，我哋都系一个 team 嚟噶嘛， 唔系，但系唔中系学到嘢嘅， 讲下你嗰个领袖训练营先啦。 嗰阵时系中六升完校，即系中五升中六完校，入翻读预科嘅时候咧，学校规定嗰年嘅暑假咧，就一定所有中六嘅同学一定要去参加由妇女会主办嘅，或者中国妇女会中学主办嘅一个领袖训练营嘅。咁佢个意思就系因为嚟紧中六嘅时候咧，好多学生会嘅组织啊，或者可能咩旗会啊、sport team 啊、社啊，都会由你哋去叫做带领一班低年级嘅学生去， 起码做近。 系啦，咁所以你一定要学识一啲基本嘅领袖训练。咁啊，当然少不免好似阿队长早两三个星期讲嗰啲野外定向啊嗰啲嘢啦。咁我记得嗰次嘅野外定向咧，就系要蒙住眼玩嘅。系啦，咁啊蒙住眼咧就拉住条绳啦。